好，欢迎嚟到2020年第一集嘅《我他餐》呢度。新年快乐！虽然未到，恭喜发财，仲有一个礼拜。咁今个礼拜咧，就因为日本啱啱先过完，即系初四嘅表情，大家开始翻工，咁就比较静啲，咁揾啲湿声嘢讲下。咁我杰达， 我没样。 孙伯父 系啦，今个礼拜讲，因为咧，其实今个礼拜题目就上旧年心定噶啦。 井下石系 啦。就是因为去年呢我们的超金因为货黑石被人封了 account， 咁咧就虽然当时觉得就好轻松地话，诶唔系 GBF 封冇所谓啦，系咪 GF 啊佢？ 唔系， 咩机啊佢系 FGO 啊嘛？ 唔系啊，佢一机佢话一只 game 系唔封得噶嘛 ？GBF 佢话 GBF 唔封啊嘛 ？GBF 喺度密谋紧点样咧，帮佢打啲人民落去，等佢打工会赢攞唔到奖励。 唔系等我唔系等我密我搵佢 account 出嚟帮佢封黑石， 即系封佢。老孙讲个人民系指佢个有个一个人系你开外挂嘅话，俾人捉到咧，佢又唔会唔俾你玩。不过咧，你会多咗个属性，落咗个记号俾你，然后你嘅工会战系唔会对工会有贡献嘅。咁即系话咧，所有想打工会战嘅工会都唔会收你。即系佢讲嘅一个人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其实佢就。你个 profile 有个印仔咁解嘅啫，不过有啲人解释成咩？ 哦，即系录音咯，简单去，喂，而家喺案底， 鲸面啊，即系以前古代中国鲸面嗰只，即系基本上你可以退坑嘅，如果你唔系嗰啲休闲玩家的话， 其实严重过流案底， 咁即系退坑。嗱，咁讲下就退坑啦。嗱，先唔好讲，好似阿超交易叫被动退坑啦，简单佢被封咩封账俗称。不过佢封住其实就因为佢自己就好似佢都讲过嘅，自己或者有时落井下石挖住伤，有时讲过嘅，就系、是、佢自己用货黑石。我初时唔知咩叫货黑石，原来就系退货石之后退钱。 黑石就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直接就系代充，即系即系搵人哋帮你充值，即系通常就你交个 account 俾人，人哋充完之后个包发 account 俾你。咁呢只就叫代充，另一種咧就啱啱講嗰種黑石，即係黑石就即係話即係先講代充嗰邊啦。其實因為黑石同代充最大分別咧，只係經唔經人哋手啫。你代充嘅話，其實佢做嘅同你自己做黑石係冇分別嘅，就係、是、買完之後用因為你可以好多個 account 去俾同一個遊戲，即係你個平台 account 同你遊戲 account 兩者冇不完全掛鈎嘅。雖然佢可以追蹤到，但係佢係不完全掛鈎噶嘛。所以佢可以每一個，譬如我 Google account， 我每個 Google account 放一次然後退，因為通常退第一次就容易嘅，第二次開始就好困難噶啦。咁啊，佢退貨完之後退，咁但係咧你退費錢係會落翻你個信用卡户口嘅，但係就通常貨咗喺度，佢就唔會翻轉頭嘅，除非嗰間遊戲公司去收翻你嘅啫。咁但係佢哋實際上冇收你錢嘅，等於你幾乎係免費去賺咗，去買咗佢就，但係我唔係好肯定，佢好似係有衰呢樣嘅。咁你如果你揾代充咧，點解代充可以平一倍一折咧？其實咧就同其實佢都係同你做貨黑石嘅啫。即係咁呢個點講啊？我仲見過一啲係貨源黑石，就係抽點講啊？即係玩家嚟嘅，佢貨黑石抽完之後買下卡，諸如此類。呢種情況，因為個廠商收唔到錢嘅，所以佢只佢係佢可以停止對你嘅服務，即係因為理論上你架卡唔賺得嘅，電池資料係有法例保護嘅，但係佢可以拒絕提供服務俾你。 因為因為超金個 account 咧喺俾人封咗之後咧，我點佢，我喺佢個 friend list 點佢就話依個 account 已經俾停咗啦，冇啲原因就冇講咩原因嘅，俾停咗啦，總之就咁咧。不過我唔知道，因為我 Google 就唔清楚，因為我嘅 iOS 好似可以 iOS 都有退石呢種機制， 有 我一樣幾乎一模一樣，分別只在於 Android 嘅第一次退費率唔夠 iOS 咁高，但係Android 第二次退費率係高翻過 iOS 嘅。iOS 嘅第一次退費率幾乎接近 100%。即係咧一般聽翻嚟講咧，90%+，即係講緊你係要好黑仔先第一次都退唔到嘅。 係點解？其實點咩理由退咧？因為我未試過，即係 咩理由都得。唔係應該係一個譬如話，我個仔篤錯咗，或者係我買完之後發現佢個敘述係有問題嘅， 即係佢困咗我，困咗我罪，困咗我買。即係譬如話佢又話宣稱呢個機會率 up， 結果係復 up。即係又或者係嗰啲，我以為其實佢個抽中率會多咗啲，果原來佢只係抽中嗰個嘢嘅機率多咗，整體冇多到。即係呢類嘢，即係佢話消費，佢話誤導，或者係話，喂，佢又話佢好勁嘅，點呢？結果出嚟又話無敵人權，結果出到嚟即係倉管一號，即係好有好多理由，甚至更加正確、更加有力嗰啲就係你，哇！我抽完之後你 love 咗我咯，即係 最近就有啦。 成景常啦， 最近已經有 試玩都唔止一次啦，即係咁呢兩個咁嘅情況，咁你就可以退，即係或者甚至有話，到時老子就是不爽。iOS 有呢個好處就係咧，佢對因為佢好注重客服咧，所以第一次通常都俾你退。 因為我以前試退我就唔係話退石，就係咩買完個 app， 發現喂喂大佬唔掂，完全唔拿得 app， 咁我就喂。喂，我同客服讲，喂，有位唔掂，又死机，又不又弊，又不又不，有一次直纯粹揿错啫，即系咁，因为嗨错咗。 你呢两种咪好正当嘅退费方原因咯？如果系就算如果咁嘅话，就算第二三四次咧，都机率都唔低。 不过我都唔系退好多次啫，三四次，因为少啲话退咗二三百英嗰啲咧，我企唔稳顺有佢。大佬啊，我 download 个 app， 我初以为搞掂咗，发现都嗨你仲依咁嗨嘅咋？咁佢退啦，大佬。 咁呢啲咪一个合理嘅，通常咧个机率都唔低嘅。但系我讲紧系，就算第一 iOS 第一次咧，都系几乎系冇条件退咗俾你嘅。即系你只要冇，即系话我就是不爽，我放完之后觉得好不爽，我放完后悔了都得噶。即系第一次嘅话，就当然啦。如果你啲理由太嗨嘅，可能你会做咗个几个 percent 咯。 我就试过系买一只歌，发现到原来我有呢只歌噶。 哎呀，重复买就应该好强力。如果你可以即系俾埋个证据， 唔系，我系纯粹系我黑啲上面有一只咁自己时 download 咗落嚟嘅。 哦，咁啊， 咁我家就我咁我买咗 CD， 我有 CD 发现到，就听讲真有几奇啊！有 CD 有只歌，跟住多年来咦有只歌，吓我原来有只歌啊！成日有呢啲情况。 总之就系佢会退，因为咁样嘅情况下，实质上咧佢几乎只会少咗少少挨咁多手续费嘅啫。咁啊，呢个嘅机会系免费嘅，所以代充点解可以平咁多？就是、因为其实佢收咗你几多，几乎就赚咗你几多嘅。因为佢如果佢就咁退嘅话咧，佢入边嗰嚿嘢，佢如果佢要盈利嘅话，佢游戏入边嘅 item 冇用噶嘛。佢要么就系攞上去啲拍卖网卖，要么就系帮你代充。嗯，即系佢会咁嘅情况，有啲就系盗信用卡嘅，有啲系。 哦，咁过分啲。 代充其实差唔上下啊。因為你如果你係盜刷啦，咁當事人報警，銀行就會止付。銀行當事人報警，銀行止付，佢收唔到錢，對佢嚟講一樣係差唔多咁嘅感覺嘅啫。佢都係會咁會係封鳩嚟嘅啫。所以呢啲咁嘅情況下。你公司遊戲公司因為收唔到錢，但又俾咗道具你啦。如果佢只要足夠地不爽，所以真係睇公司嘅就有啲就係少咗煩。即係佢實際上點講啊？你貨金，但係嗰嚿金貨源都係一場空，佢基本上冇乜蝕噶嘛。好似會蝕咗俾平台嗰嚿分紅嘅， 一定蝕㗎，因為佢俾 iOS 同埋俾 Google Pay 可以俾錢㗎嘛。 要睇時間嘅，因為如果我係呢頭買嗰頭退咧，好似好短時間內佢唔使蝕嘅，因為當你撳手續撳錯啊啲啊，佢唔使蝕嘅。如果係一段好長好長時間咧，已經俾咗錢咧 ，Google 都唔會同你追翻嘅，佢會俾翻你嘅。Google 同 iOS 都係咩？同 Apple 都係嘅。但如果係中間呢段時間唔上唔落嘅話咧，咁可能佢要自己揞翻嘅。咁實際佢點操控呢？因為我未俾人退費過，我答你唔到。但我所知就係、是太短或者太長都會冇事嘅。 因為其實當初呢阿超監咧，即係我而家畫喺倉巴嘅，佢用啲非洲石咧，其實算都已經算數啦。非洲石就 非洲石咧，就係嗰種叫做 差價石。 揾因為大家全地球你都可以 account 係全地球申請噶嘛。會可以申請一啲匯率比較低嘅國家，即係佢相對佢有個標準定值噶嘛，即係而家一首歌成日都講係一美金或者一百英啊嘛，定120而家 120元啦，而家 咁佢就後屘調整咗，但佢會有個標準值就係、是、哦一百譬如以前係100對一美金，好計數啲啦。 咁樣嘅，但係日元係後屘係升一隻唔止，係咪係佢後屘係唔止呢個數啊嘛？咁咪變成咗佢可能要再調高少少，佢好似啊8% 個消費税佢係。 不過非洲石就唔算犯法，因為非洲石。 非洲石唔犯法嘅，但係佢有啲公司其實因為公司實收都係少咗嘅，可能會通常因為佢最終你都真係俾咗錢，而且對個公司嚟講，佢係冇乜辦法去。分辨到底你真係非洲的玩家，定你只係好非洲，但係所以走去個非洲石啊！即係佢係分你，佢係唔太分辨得到嘅。佢可以睇你 IP， 但係 IP 唔準噶嘛。係 啊，不過我情況就不過有依、這個就真係 Google 先得咯，因為咧 OS 佢本身跟認國家咁去， 係唔關事。鎖國兩個都可以，兩邊都可以。 Google 唔得話日本嗱，好緊就日本 account 你啲電貨係完㗎啦。如果有 iOS 嘅話， 唔一定嘅。呢、這個唔一定嘅。即係因為可以係如果可以係你個 account 呢度上完之後用另一個 account 登入去貨金，有個試過嘅。當然有啲 game 佢係 ban 咗你喺外地嘅，或者係話佢冇當地上架的話咧，佢就你係上貨喺嗰邊放唔到金嘅。譬如我玩日版嘅公主連結，係啊，我又唔可以用香港 account 去貨金嘅。 係呢、這個就係咁樣，佢鎖咗你嘅。 我純粹係因為，但個原因係因為 iOS 冇我日版嘅公主連結冇喺香港或者台灣度上架。如果有嘅話，即係好似《Persona Dragon》，佢係有喺香港、台灣上架咧，我喺邊個地方嘅 account 都可以做嘅。而且咧，呢、這個世界有叫搬 account 嘅嘢嘅，即係乜嘢咧？我個 account 日本 account 嚟嘅，單完隻 game。將佢搬去香港，咁我用港元結算。咁嘅情況下咧，我係一樣可以用港元，即係我用香港信用卡去俾，而且個價錢我印象中係平過日元少少嘅。 因為佢當初放唔知咩古靈精怪咩塔納摩咁嘅外幣咁樣 account 嚟噶嘛？ 因為嗰啲所謂非洲石可以去到40%-60%嘅價錢。即係同你代充其實差唔多價錢嘅。 但係咁安全好多。 但係咁樣就安全好多，問題就係有啲 game 佢係。梗死咗！你用美元結算 ，CY 係有 game 係關波，我記得係梗死咗！你用美元結算嘅、哦，所以你用邊度都好啦。其實佢哋折算翻相對應嘅美元嘅啫、所以咁嘅情況下，你全世界嘅日常一樣嘅。咁當然佢會不利於一啲落後國家行銷咯。喂，大佬，我哋呢度即係日本貨一首歌買一首歌一罐汽水都未必買得到。而家拍已經可能真係買唔到 啦，買唔到啊！ 你如果你撳機可能要85 yen 添。 如果你非洲啊，嗰啲或者冇非洲咁誇張啦、啊，東南亞都死啦、 啊。嚇、啊！你個東南亞100 yen， 大佬我買一打啊！我買一打汽水真係可以啊！ 係啊，東南亞或者冇講泰國都死啦、 啊，泰國就可能問啲， 即係東南亞印尼啊啲會死啦、啊， 好撚平嗰啲汽水。即係咁，我佢咪會會對佢行銷有問題。咁佢自己取捨啦嚇。好嘅，佢講真就係呢類型嘅貨金問題，就會累對導致公司會ban 你 account， 因為對佢嚟講佢收益減少咗。非洲石佢可能會隻眼開隻眼閉，有時都只係話佢會封咗你門，封你門我就算啦，因為你畢竟係俾錢嘅。咁但係黑石啊、盜刷啊、代充啊呢啲咧就。就好有， 所以咧就告戒，真系唔好黑石。 但系咧好得意啊！佢嘅官方咧，佢讲出嚟就好少会话你系，佢会通常话代充有风险乜乜七七，好少会提到黑石呢件事嘅。即系可能系因为佢觉得，即系可能大家默契就系我提咗出嚟，反而更加多人。原来又有呢招，因为呢样嘢其实唔系好多人知嘅。 我就唔知啦，我已经，因为我唔系话唔系应该就系。我知道可以退錢，但係唔會諗到可以貨金呢啲買呢啲所有欺負都可以退錢。 當年Google Pay 嗰邊我唔知咩事俾人貨俾人退錢，佢好耐好耐先退錢。我係有 friend 退咗幾皮嘢嗰個港幣啊！ 哇！ 即 係佢話乜鬼啊？退咗幾皮嘢 啊！即係我係仲要唔止一個 friend。 即系嗰啲咩十五单必沉嗰啲咧，即系抽羊，即系我所听到有人为抽羊贵妃抽唔知几单几单咁去，结果沉晒底嗰支咧。 你要讲呢啲大把 live G O， 你唔好话 G O 其实就 系 咁样啦。 呢啲就系所谓嘅被退坑啦吓。咁其实咧就情况咧就以我所知，其实你可以复原得噶，通常都会俾救济嘢嘅。譬如通常咧就睇你肯唔肯啦。即系譬如佢话喂嗱。你咧就貨咗10萬 yen， 然後退咗90萬 yen， 嗱加下咁啦。 你冲翻九万嘢翻嚟，我就当你无数，我就当你冇回事。好似之前唔知边档嘢，好出名噶，大红当红游戏嚟噶，就佢俾你冲翻个数，咁然后走咁就算数啦。但系咧。你当初俾嘅，你当初退费黑石嗰嚿，佢冇收翻你嘅。你再充值嗰嚿，佢都冇收翻你嘅。不过佢系话我要收你钱，而家几乎等于买一送一，好红嘅，应该唔系 C Y 嘅，就系、是、FGO 位。 FGO 冇， 因为我所知就系问过，因为阿超级就系问过佢林德，对唔住，话封你封你啦。因为佢呢个情况就系、是、所以叫洗太平仔就定期抓批。 我觉得惩罚性嚟嘅，即系我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边间，好似系。好似 Sony 即系公主连结台版，好似系我唔系好 sure 啊。 应该唔系，应该唔系，冇咁近期嘅，应该因为单嘢冇咁近期。 定系试玩啲 game 啊？因为 再之前嘅啲嘢。 总之就系佢嗰阵，即系有啲就冇咁快。三个 Pokemon Go 我听过啦，你嘅石会变成负数。你可以睇佢好唔好心啦，因为你仲可以玩嘅，不过你嘅石变咗负数咁解啫。即系咁，即系任何货金嘅以后同你无关，你要货到一定程度，你先可以再货金。咁有啲咧就再 即系你要赚翻你嘅信用值翻嚟。 你系赚有啲介乎中间啲嘅，佢 ban 你 account， 但系佢同你讲哦，佢会同你讲哦，咁你充几多值？嗰几个嗰个值咧系抵消个负石嘅，所以你充完你都系冇嘅。但系就你咁你充完你先可以开翻个 account 俾你玩。应该有嘅，有咁嘅 game 嘅，但我应该就唔系小玩 game 啊，好似台版嚟嘅，我好似见过，因为都系商量嘅啫。老实讲，一你肯俾钱，佢好唔系间间公司都咁点噶，咁赶客嘅，即系唔过你俾得咁大，你肯俾咁大嚿钱，即系你都系肯俾钱噶啦。咁冇乜为去咁样去赶走个金主噶嘛。咁當然有啲就 心狠手辣啲， 心狠手辣啲啊！屌你啊！屌乸星，我而家放你一個，我以後個諗住，因為嗰陣時個啱啱我個單咧買一送一啦，即係變相買一送一啦，就係講緊喂咁正常貨金嗰啲咪好戇居？我記得係公主連結嚟嘅，因為我喺 PTT 睇嘅。 因为咁搞法就依人就觉得、 喂咁 咪 咁 要用咯，佢咪唔要用咯。 咁到时我出事的时候，咪俾个钱赎翻个老婆翻嚟咯。而且我仲可以买一送一，即系咁啊！嗰变成一会令一般玩家觉得有个好唔攰嘅咁啊。咁啊，佢就类似咁嘅情况。咁最正常，比较我觉得比较正路啲嘅就系负数变翻正数咯。即系你黑石令我损失咗几多，你又填翻几多嚿窿落去，咁我又俾你开翻俾你。咁因为对玩家嚟讲，佢又计翻个数啦。到底呢个俾呢嚿钱赎金同我个 account 到底边样重要啲咧？如果我个 account 系重要过个赎金，我真系可能会俾嘅，因为佢个赎金可能唔系真系俾足噶嘛。即系等于你呢、這个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呢个打工仔欠薪咧或者欠债咧都可以折扣嘅，你都可以话哦嗱，我俾六成你，从此各不相欠，即系。即系佢收唔晒，但系佢好过冇，好过揸到冇，因为佢咁样 ban 完你之后咧，其实佢一样系蚀咗嚿钱嘅。如果你肯俾翻啲嘅话，咁可能佢都 OK 咁嘅情况啦吓。 即系呢样嘢，我有时封 account 某意上面，我系必要残忍啲，但系有必要嘅事。 唔 系你点？你点都要，即系你点都要做啲嘢出嚟噶嘛？你间公司， 因为你唔能够俾佢觉得就咩？你行侥幸啊！因为咁样人，你可以负数，即系表示系捉唔到就得噶啦。你会喺个俾人，你会俾人心猿意象就系拉唔到中间值。嗱，咁样就由 FJ 咁样洗太平底，定期洗一批，好啦，洗太平底洗唔中，我冇点咯。一出咧有呢个侥幸嘅话，就越嚟越多人就唔好俾佢侥幸，就系总之一捉到就即刻即勾。 定期要有警觉嘅俾你，即系你要知道。 我觉得 Pokemon Go 纯粹负数被而俾继续玩嘅原因，可能系避免打官司嘅。因为咧，我呢个可以出个预言，终须一战嘅呢、这个真系，呢、这个唔系中美终须一战啦，系呢个黑石玩家同呢个游戏公司终须会打一场官司嘅。打咗咩官司咧？就系、是、你咁样嘅因为佢日本系电池资料系法定嘅动产嚟嘅，财产嚟嘅系财产一部分嚟嘅。咁台湾都系啊，香港唔系。咁嘅情况下。是冇错，你是冇消灭咗我个 account， 系你冇消灭咗个电池资料，但系你令到我不能再存取，同消灭咗其实系冇乜分别嘅。 實際意義上冇分別嘅。咁其實你係咪係限制中個財產存取咯？因為你個電池資料係財產的話，好容易會引出呢類問題。咁只要一打官司咧，咁玩家則勝率係好高嘅。不過係講緊你夠有冇咁嘅吉士同埋咁嘅 財力、 心力、財力去同大公司打。 尤其是對入天堂呢啲咁嘅陣陣容，你同佢打官司幾嘅？ 天堂 都可能流血啊！都 咩啊？龍判啊？仲有乜嘢啊？嗰只彈唔係彈珠好似唔關佢事。 彈珠 CY 嘅。 啊，即係任天堂有咩手機嘅咁臭臭打啊？火文啊？火文係咪老任自己搞啊？ 唔記得，不過算罷啦。 即係呢啲咁你計你肯定唔係同老任打嘅，你最大可能你都係同Sega 啦、Square Enix 啦嗰啲打。 但係講真，你付出個成本已經多過你獲得嘅 嘢。所以好容易係為啖氣㗎咋。 係啊。 又或者係為老婆咯。即係如果你有 FGO 啲咁 Q 狠嘅，你俾錢都唔肯都唔熟嘅，咁我咪衝高一路為紅顏咯。 咁死咗啦！ 我咪告 Q 到你要放手咯。 唔系，不过通常用黑石嘅，通常都系唔系好多钱嘅嘢。 咁呢个又系事实啊。 不过你呢啲其身不正就麻烦啲。 有啲唔同嘅嗱，有啲人咧有啲古仔话咩？有个司机有司机俾人抄一排，佢攞几百万请个大律师打，呢个咧就就烂屁，因为抄唔抄，因为咧你揸快车俾人抄一排咧，系你有冇钱你都可以都做嘅，但系放黑石嘅通常都系冇钱啊嘛。佢你冇錢，你講真，如果你講真就係、是，如果每個月十皮八皮，你放佢講真就係、是，你想放黑石之後你大把錢，講真你每月得幾放其他佢用，其實十百三冇錢。 雖然黑石係好主要原因，但你唔一定嘅，有啲係譬如話開外掛，以我所知，關杯係好 Q 多外掛。啱啱講嗰個人民事件就係講緊，其實係開外掛，因為去佢係即係屬於當年玩 online game 嗰種情況。即係佢直情係你個間距短到你唔可以用呢個網頁嘅操縱，因為佢會有演出啊，要佢會有演出時間係冇得 skip 嘅，所以你攻擊個頻率啊嗰啲嘢係有一定時間值嘅，佢有個最低下限嘅。即係如果你嚴重地低過少少地低過，當你係唔知點樣計算啊延遲咗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嚴重地低過，而家長期低過咁，就好明顯你係開外掛。即係仲有啲就係佢會不過我唔知佢捉唔捉到，我唔係好 sure， 因為其實要捉係可以捉到嘅。即係咁呢類咁嘅情況，有錢都要開噶嘛，因為講緊係如果你用手動嘅話，會弄到你抽筋噶嘛。即係有啲人就會開 bot， 甚至開外掛去掛佢。咁啊咁嘅情況下，就有錢冇錢你都會嘛。咁啊，總之呢個就係被動的啦嚇。 嗱主嗱講下就主動放去坑啦。其实你我玩手游退坑，因为咩原因退坑咧？你 手游退坑闷咯， 唔系 闷 闷，点系闷咧？即系呢个系好啊，呢个就呢个理由就比较颇为之。 再冇啲咩特殊嘢系值得我追求的，好似冇晒目标咁，即系即系呢？唔系呢个，我觉得最真系最常见啊！即系玩到上下做，觉得做嚟做去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嘅嘢。咁然後又冇咩新刺激俾我，咁咪慢慢就越嚟越懶，即係可能又好勤力，好勤力咁樣成為啦，日日打到冇日冇夜，咁就慢慢變成燒曬紅體就算啦嚇，總之唔好浪費紅體就算啦嚇，跟住再慢慢就變成一日落煙一次，嗰一次燒曬紅體咁啊收工，咁啊再慢慢變成就係、是打完任過到日任我就收佢，我就算啦。 即係去到依家，即係攞啲例子啦，即係其實小圆只 game， 即系其实我 即系动画化，我系咪即系动画化？我同系咪即 系？即系我而家已经变咗做咧，就系、是、你有免费抽我入去，你唔免费抽我入都唔入，你鬼你直情系。 即系之前又话删 game 冇骨气， 系啊系啊，但系入边有嘢你留啊嘛，即系手游 咯， 即系手游你退唔退坑，其中一样就系你黏着感问题啊嘛，即系你觉得喂总有少少嘢你留得住嘅，咁你都唔会铲只 game， 即系就算。P.D. 我冇玩，我只 game 都仲留喺度噶。 咁啱啱我哋有时日日啦，咁啊之后日日唔使，咁最后咧就会变成登入世，就登入世咧就会再退咧就会变成有事先登入世，即系嗰啲即系啱啱我嗰啲，譬如话啲咩连续一个礼拜十连抽，咁啊嗰个礼拜先出现， 系啦， 嗰个礼拜先铺头， 系啊，即系有时我系。冇所谓噶，有时就算我系咁样变到去抽咧，咁你有啲嘢真系正嘅，我可以俾翻钱你噶，冇所谓噶。 即系就即系我会玩咁样会玩翻，但系 佢会啦，但系通常你当一旦当你跌落低入晒咧，你就好难再向再行翻入去噶啦。 啊， 即系燃烧翻嗰个斗志啊！即系你嗰阵你跌翻嗰条撩翻起条筋咧，再走去好勤咁玩就难。 即系身边如果一班人一齐玩，咁其实即系好似Band Gym 啫嘛 ，Band Gym 我之前弃咗噶。冇嘢做，即系红阿妹又开始就讲喂冇嘢做，又喺度打歌打剩，我玩几只 idol game， Band Gym 唔系 idol game 啦，咁我玩几只呢啲咁嘅音乐游戏嘅时候咧，我 就将佢分落 idol game， 即系我就觉得好鬼闷啊，唔俾钱唔费事，跟住后屘身边有咩人又玩翻咧，跟住我又俾翻钱玩，其实我依家、嗯、即系你个始终你退坑个当初原因就系可能你觉得佢好闷，冇嘢好做。咁但系你后尾都会有啲嘢翻翻嚟咁咯。 呢个就系点解 online game 个更新频率会要咁高嘅原因，就系话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即系举个例子就揽过咧，佢一年得四次大活动嘅啫嘛，得四。其实而家好似中间仲会涉啲小活动俾你嘅，即系就系讲紧以前一年得四次，即系冇讲紧系。冇耳咩嗰啲有啲懒嘅懒嘅， 真係会生草啊！ 直接喺度长草，所谓嘅长草期啦。但问题就係、是、呢当然难破呢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你个长草期真係攞去长草嘅话呢，你 event 嗰阵时你 就会想死。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又有一个呢个丁玩家㗎嘛。即係咁啊，咁啊相对难度低一啲，咁你真係可以喺中间长草。 嗯。 即係咁佢呢種就慢慢淡出型啦，咁最後就會變成就係 lock in 都難啊 lock in， 即係而家我嘅狀況咧 ，PAD 就係呢種狀況，我連 lock in 都難啊 lock in 嘅。 啊 ，PAD 真係 game 我冇鏟嘅， 啊我都冇鏟， 但係就連個 lock in 啊，攞佢每日登入啊都難，因為攞嚟都冇乜用， 冇乜用啦，即係其實係每即係其實我個登入頻率應該係幾個一次，咁佢每次登入都有嘢抽嘅，因為佢有好多佢啲咩合作啊，即係間唔中會合作復刻啦，咁會有啲幾廿 level 俾你抽單嘅，即係你去到其實後尾你連依類嘢都唔 care 啦，即係你得佢俾咩你啫，你對個遊戲都死咗心啦，即係當初 PAD 其實有啲特，應該同阿梅友啱啱開始講嘅就唔同，唔係悶嘅問題，而係佢曲藝士嗰下佢嘔心咗，跟住我就走啦。 咁因为我嘅情况系，我对我喺 B A 地方真系淡，真系开始觉得闷，开始觉得系唔系嚟嚟去去都咁嘅款，咁慢慢越玩越少，越嚟越唔去去啊！因为同埋我发现咗嗰、那个三本就唔 fucking 唔系，佢唔 fucking care 我呢种玩家，咁唔 fucking care， 咁我咪唔玩咯。 即系佢个市场取向根本就唔系我哋依类，点讲啊？叫追流行啊！ 咁仲有一种情况就系讲紧，其实人嘅专注力有限嘅，你要好认真咁玩晒、捻晒只 game， 最少唔蚀嘅状况，即系譬如你唔会爆体，每日要做嘅，每日可以做可以攞到嘅嘢都尽量舐晒嘅， 好辛苦其实系 喺咁嘅状况之下，一个人通常都只能玩三四只嘅啫。即係極限嚟㗎啦，依係講緊 A 消曬體就去玩 B game，B game 消曬體就去玩 C game 呢 樣。你仲有你讀書先得㗎喎，如果你翻工嘅話，你仲要仲係做嘢咁樣。 視乎你個人本身嘅嘢，總之就係嘅專注力係好有限嘅，即係唔單止係時間㗎，仲有個專注力。 同埋啲手機遊戲唔係隻隻都可以有呢個數檔券系統㗎，即係你係有要篤㗎，你有啲你始終都要篤，要用下啲，即係你 FGO 你都唔可以就咁等佢自己行㗎，佢唔會自己 skip 的 skip 係啦，佢冇得 skip 㗎，佢係要篤㗎其實。 唔係，我係講緊呢個公司公主連結係有 skip 的 skip 嘅， 但你冇太多遊 戲 skip， 因為 skip 券大概平均一下會用咗兩秒左右 ，skip 一場嘅戰鬥要用兩秒。所以如果你連續 skip 十幾廿場咧，其實我係試過要撈兩三分鐘嘅，因為我試過幾，我試過成千體一試過去曬佢。 係啊，拆裝就成千體㗎啦。 咁所以咁結果就係個 skip 本身都要兩三分鐘，所以佢而家再出咗一個 skip 嘅 skip，我可以撳一個掣，將所有 skip 都跳曬去。 係，冇錯。 哇，好痛！我覺得某意上面。即系玩机又做咩咧？ 唔系，其实佢可， 因为我目的只系要拆装啫嘛。我要个装个结果，而唔系打个过程。我要拆完个装之后，攞个装去打我要打嘅关，就唔系攞嚟拆装个关就啫。 佢将作业嘅部分耗你嘅时间减到最低。 拆素材嗰啲嘢，嗰啲诶，唔好讲。讲完到啦，总之就系你玩下机会弹一弹。咁啊，仲有一种咧，就啱啱佢阿老孙讲嗰种曲艺士嗰种愤而弃坑。 系 呢种情况真系见得太多，但系咧通常系女星大， 數目少，唔係話雨點少，其實佢行動係冇分別嘅，但係就係個數目會好少，相對嚟講係相對自然流失嘅數目啦。其實呢個同埋係浮上冰山上面嘅一角嚟。雖然啦，係有呢一紮嘅存在咧，就會代表住仲會有一紮好大嘅一紮係默默退坑嘅，因為通常大聲講嘅人，大聲講嘢嘅人少，細細聲做嘢嘅人多噶嘛。 即係實際上啲人都係做出嚟，佢好 哀莫大於心死。但係有啲人就唔知死心嘅，即係咁可能會有啲反撲嘅。即係我見過嘅有好 Q 多嘅，即係譬如近期少少啊，公主連結啦，佢嗰度連續復刻限定同呢個新限定連住嚟出，啲人話佢頂佢唔順啦， 真係頂唔順啦，好死人 啊！啊有呢、這個又係 CY 啦，佢哋新嗰只彈珠 game 啦，就呢、這個話嗰個 combo 我哋即係我覺得真係簡直厲害，總之佢個一出完。出完個唔知人權啊神級角色，然後出 up 完之後就 left 咗佢 left 咗變廢嘅，跟住又再出封 event， 然後又再出個限定，總之 又叫你再抽過 呢啲連環 combo 好恐怖。 你唔係天空歸嗱呢類手遊，一般手遊咧，佢希望你頭先講啦，就係、是、希望你唔會悶，但係佢要另一個情況就係咩？你太過唔悶，你太過忙，忙到覺得要咩？弹性疲乏就系攰，就系、是、喂大佬啊，你知呢样就我要玩手游就系、是、我玩游戏，希望可能减下开心啊！我仲惨我翻工， 玩得好热烈，同突然间觉得咁好似翻工咁， 仲惨翻工啊！ 咁样嘅咩状况之下，你就会突然间咁我咁辛苦为咩咧？ 系咯， 我当初玩手游我以前我好几年前玩啦，私假即系凑球会啦，就咁样啦。我大佬我要翻工啊，又要打活动，好啦，跟住。对一只有垃圾对魔人又系妖魔打又系打活动埋就系、是、角色通胀系咁打活动角色通胀，跟住抽啲角色搏完好命好啦打排名啦攞角色之后半年之后又冇料到啊，跟住又要打我又要花钱。 呢类比较似早期啲嘅手机嘅 强度通货膨胀咧，就佢会即系令你出得好辛苦嘅呢、這个都系。但係啱啱講嗰種係比較接近嘅嗰種直接地有某一兩件事已經激嬲咗啲玩家，即係其實我哋經常三五不時報嗰啲嚴上事件，好多時都伴隨住退坑潮嘅。不過可能係多定少，多到一定程度啲玩家咪驚，佢啲廠商咪驚咯。但係佢驚嘅其實唔係話你好高調去欺嗰啲人。嗰啲人只係反映出後面有幾多人，同埋可能佢會帶動嗰啲人去，即係又再一單就係呢個港澳呢、這個阿永之師嘅英文點讀啊？唔記得咗，是但啦，阿永之師啦，佢轉咗去港澳，將佢監操咗去車落中文版，跟住有人退坑抗議，即係 呢個你講過啦， 我哋以前喺新聞都講過㗎，但係我哋好高，佢會好高調咁將所有卡拆曬佢，連啲塵都燒曬佢。即係佢係嗰陣成個 account 係報廢咗噶，同仲隨時仲慘過你新開 account， 因為新開 account 我記得好似而家有十幾二十包定幾十包好似， 有幾十包咪有啲塵俾你噶嘛？ 呢個又由零開始，而且啲所謂挖礦啊嗰啲嘢，即係佢嗰啲預設資料俾攞一次嘅獎勵都俾你攞曬噶啦嘛，即係嗰個 account 係廢係衰過新開嗰個 account， 即係但係佢將成段片掟咗上去定係有直播唔記得咗啦。咁嘅情況下係啲即係呢啲係自焚式抗議，同燒書係冇乜分別嘅。即系咁呢种咁嘅高调式嘅退坑，即系粉儿退坑就其实真系好 Q 多。即系再古老啲就有呢个第一次灰姑娘总选举啊，系又系 CY， 即系因为佢啲人觉得系，不过呢个就关意识形态多啲，唔系咩意识形态咯，即系因为佢哋觉得。喂，我哋 Idol Master 同 AKB 系势不两立。我再重申一次啊！我虽然我知道我讲重申咗好多次 ，IMA 嘅 P， 尤其是传统的 IMA P 嘅敌视对象，并不是任何一套其他偶像动画，即系更唔系 Love Live， 更加唔系啲咩星梦学院嗰啲嘢，更加唔系嗰啲咩 Wake Up Girl 嗰啲听到呢啲听都未听。 把啦 Wake Up Girl 见到机会都冇啊！ 唔系嗰啲佢，而佢嘅最大敌视对象系 AKB。當然我知道有相妻嘅，但係群體嘅級數嘅對敵視對象其實是 AKB， 你將 AKB 呢一套總選舉引入嚟，係有一陣老粉係好嬲嘅，即係當然有啲人係嬲到反而退坑啦嚇，咁啊其實唔係好多嘅，咁啊你中啦嚇，咁啱啱啊，其實講嗰種咧就我自己的經驗就係 Trophy 啊， 當年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香港第三個香港第三 server 嘅，應該我記得好似係第三 server， 唔係好肯定啊，但係應該係即係有傳說中有個細工會俾個幾百人嘅工會聯合，就係圍剿咗唔知幾多個月，好似應該係一兩三個月左右啦，唔係好耐嘅。跟住最終都係攻唔陷人哋，即係個主角就係我啦。就係咁，最後係乜嘢咧？我覺得好辛苦，頂唔順，因為乜嘢係講緊我 set 個咩嗰啲多重倒數計時係講緊十個都 set 滿曬，然後係會係佢會不斷咁響到你有啲神經衰弱嘅感覺噶啦，即係你半夜趌翻起身去篤去成，你可能係有啲嘢由對方戰兵團到你要禁制，又或者係你啲重大升級，你到咗啲細升級都嚟，你唔理佢啦。重大升級你一定要撳咗佢，又或者係嗰、那個時間就要爆噶啦，嗰、那個時候就會爆倉噶啦，你要盡快清咗啲嘢佢。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啲都市一劑，又係嗰個情況，你好容易就會問呢個問題：我咁辛苦為乜嘢咧？即係當然佢可以喺個就喂啖氣咯，屌嗱聲。咁後屘喂下就 冇氣啦，冇氣啦。 我好記得啦，不過我個氣坑嘅原因係乜嘢咧？我過日本了，即係嗰陣時我唔係真係住唔係成嘅，但係我過嗰陣時我過咗日本一個月，即係咁嗰陣時，唉算啦，屌啦，醒我信，我乾脆停 Q 埋佢啦。咁但係就算唔係要去日本，我諗我遲早，我諗我好短時間內就會頂唔順，會生驚。 即係你個付出同回報根本就唔成比例。 冇回報，根本就冇回報，真係。但係佢付出係好恐怖，因為佢係嚴重地干擾咗個人，唔係講緊我嘅日常生活，唔係講緊我嘅工作作息，係人嘅生理時鐘嘅卡係全部俾我打亂曬。 冇啊，好簡單就係校鬧鐘，幾點鐘起身打機已經死啦。以前我 校鬧鐘過幾鐘，係唔係校鬧鐘起身打咁簡單？係過幾鐘要趌起一身，趌起身一次啊，好撚恐怖㗎。 即係嗰陣就嗱，以我即係因為嗰陣就係你要玩一隻係你要打排名，即係有排名戰啊啲嘢，你就攋嘢㗎啦。 咁所以你最後咪慢慢會走去咁你咪慢慢咯。跟住你就會覺得某一天就係、是、我覺悟咯。呢個 game 都係退坑保平安， 花幾錢都係咁講啦。 為咗人生安全嘅問題，係講緊嗰陣時係唔，因為唔其實唔係時間上唔係絕對地唔夠嘅，但係你將一次嘅八小時嘅睡眠斬開咗六橛嘅話咧，你係知咩事噶啦？ 即係你個人嘅精神會嚇、會 有啲崩潰嘅狀態。 好簡單，就算係嗱，以 F 要 F 要被公出咗名 hea 啦，長草期超多 F 為例，一年佢得兩次拆傷事活動啫嘛，就算拆傷都未去到話。要干扰到生理作息嘅时候啊， 唔系因为擦伤，其实讲真啦， 有苹果得噶啦，你 系咯，你 因为近年嘅 online game， 尤其是手机 game， 佢相对咧就呢方面会 冇咁过分， 冇咁过分，因为佢要增加你嘅黏着度，唔系要特登去打嘢， 虐待你嘅生理，虐待你作息 时间，只要你 keep 住每日去翻去有个咁样每日翻去嘅习惯咧，佢就唔会咩，所以大家可以睇下留意一下，大部分游戏嘅。由零到爆體的時間都處於呢個八至到十六小時左右嘅，即係因為八小時係乜嘢啊？你瞓前得，你瞓前得，清曬啲體，起身就再清過，咁啊變成一日打三次， 咁 OK 啦。 咁啊照三餐，以前PD 真係咁啊，以前啊，而家唔係，而家其實你可以日幾唔登入嘅，我記得係。 我知道咁樣，我而家咁樣嗱，佢下個禮拜三嘅新活動，咁我中間呢段時間做咩？每日。拆 login 攞咗 login 上嚟收工搞掂， 大家可以翻去研究一下你自己只 game， 如果有体力行下体力槽的话，嗱公主连结咧系十几二十个钟头， 系啊，咁即系一日一次啦，真系非常之开心。我朝头早起身，跟住放工揿都冇所谓。 即系然后我咧最呢个最严苛就系旧当年嘅网页版灰姑娘两个钟头， 哇！ 两个钟头，系啊，我第一嗰阵时系，不过就两个钟头还好啦，因为佢成行体爆晒，即系佢有两种体力啊，体力同战斗力，体力爆晒要四个钟头嘅，咁你咪中间起身屙次夜尿，跟住咪再瞓翻咯，都仲 OK 嘅。但系如果你要行战斗嗰行要唔爆嘅话咧，就好卵恐怖噶啦。 嗰、那个唔得，嗰个。巴托罗啊嘛，佢 因 为 一分钟每一次，所以好痛苦嘅。 不过嗰个就算叫数一个，其实 咁啊，后屘少咗啦。佢音乐机嗰边都系，而家好似系应该可以一日打一次，消晒红体就几乎唔会爆太多噶咯。就好似都系200体左右。 200啫嘛，你都系 即系都系20个钟头，即系而家得出嚟嘅公式就系大概十零二十个钟头一次，个黏着度唔会太大， 唔会太过弱人， 然后个痛苦度。 是接近零的，因為你每日登過有一次 攞落煙上 去，打曬啲人入去，跟住就收工。你大概可能用十零二十或者半個鐘頭，咁每日打半個鐘頭其實好，其實幾健康噶啦，少過阿高傑名人講嗰句啦嚇。 係啊，唔 係嗱，甚至你可以 你住喺鄉村醫院都仲打得噶啦，係鄉村醫院咯。 系咯、啊， 唔好用嗰啲喎， 即系你甚至可以 新闻我哋再报，新闻我哋再 呢咁奇嚟嘅例子， 即系甚至你可以两三只，你拣啲咪 FGO 烂 B 一齐督都冇所谓。 P A D 咯 ，P A D 咪可以两日多一次咯。 因为其实最麻烦就是打活动啫嘛，但系如果你话活动，即系嗱，偶像 game 活动多嘅话，其实都妥，因为你打活动有另一个问题， 打到手跛咯。 总之佢就会一个消耗性顶唔顺退客， 系啦， 呢种另一种好常见嘅情况。 我就系嗰种退客嚟嘅。 嗱，仲有一種其實都好常見嘅就係、是， 因為其實依種咧有少少補充就係、是、佢最麻煩就係佢消耗緊你嘅熱情，你對只 game 嘅投入其實未必想要 會急速下降嘅，其實會 即係例如你玩我即係我玩 I Mas， 即係我覺得你咁樣去要我追活動嘅話咧，其實我有時都會頂唔住嘅，因為我跑二千，喂大佬，我真係篤我重科手，我打百幾次。系啊，即系你其 实、哎、你打追二千你就恶堕啦，梗系，梗系转恶。 唔系，即系简单就系 FGO 咁样，你擦伤啫，一年两次擦伤啫嘛。但系你擦伤，如果你一个月一针擦法嘅话，我就崩溃噶啦。 我觉得系 FGO 死都唔肯出 skip 同恶堕啫。 系冇错，如果佢 skip 恶堕嘅，我翻去玩。 即系因为好简单，我玩小圆的时候，因为小圆个系统同 FGO 好似，大家知噶啦。但系小圆就为就系多咗一个恶堕，同埋。个好似个宝具都唔 skip 得个，不过你恶土都系唔会出宝具，唔系放心，你恶土系自己系平砍冚晒过去。 系啊， 不过问题就系佢都系一样啫。 咁你就只要放住部机喺度督埋一边，大概分零两分钟甚至三分钟督一次，即系当开入重新入翻个 结算啦，个结算啦、 啊。结算嗰下你，因为佢直情有 好似有 repay， 唔系系 retry， 直接再打一次同一关重新打一次。如果你不断拆同一关嘅话咧，你只要几，因为分零分钟放喺你侧边，可能你睇住动画咁上下，我嗰度停啊，咁啊笃一笃，咁嘅情况下咧，咁你就其实都系一个减低你消磨意志嘅，因为呢啲系消耗品嚟。 不过佢唔多 ，FGO 真系好嘅，讲嘅先，虽然咁擦伤，其实 好少啊。讲呢啲真系 好少，咪所以佢嘢，所以好消耗性好低，即系唔系话，因为其实但系其他有讲嘅，其他 game 嗰啲，即系最简单就系都系打分数、打活动嗰啲咧，擦伤嘅时候，即系变咗做咩？疯狂擦关嘅话，其实系好耐。 FGO 佢冇得 off 嘅，其实好戆居，我觉得公主连结俾你 skip 啊，好即系佢唔系得值咁简单，佢其实系一个好巧妙嘅策略嚟嘅。去除咗最厭惡的部分，咁當然有啲 game 做得唔好嘅，咁你咪會可能厭惡漸漸大於你熱情，咁兩者係相對嘅。 咪有咯，睇話吸引即係流坑咯。 係因為可能你只 game 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幾辛苦你都想打落去，咁可能你個接受度咪高啲咯。如果你真係普普通通係中意嘅，但係就如果你要我太辛苦，我就免啦。即係 Traffic 係咪呢種情況咯？即係入只 game 我都仲 OK 嘅，但係佢又冇咩致命吸引我，又冇女。又唔除得，即系赤佬。 但系我投入嘅心机仲衰过翻工啊，大佬。 啊，呢个先系问题啊！即系我有时 又冇乜成就感。 唔系，我咧又话擦伤都仲唔系话最致命嘅。有一样就系咩？佢干扰到你生活几多？因为我对我嚟讲咧，我弃坑嘅最关键就系你唔可以干扰到我生活嘅，我生活。即系话大佬啊，就可以话斋两个钟起一次身黐引线咩？即系人都癫啊！ 唔係有啲人其實真係，其實佢有好多興趣，好多其他嘢做。佢 就算唔有興趣，我都唔應該瞓覺咯。咁嘅事係玩啊嘛。 其實都係一個得失平衡嚟嘅，即係我得到嘅，譬如可能係可以賴條女，好 J， 甚至有得推啊，又或者係個故事好好睇，好精彩。又或者係 both 啦嚇，又或者係我贏咗人哋，個成就感好強。即係 Traffic 其實主要係呢樣嘅啫。即系咁，但系如果你都冇雞毛的話，咁你咪可能會咁考慮棄坑算咯。咁仲有一種咧，就係、是、有啲唔同嘅，就講緊啊，我只 game 我玩緊嘅，但系問題就係、是，出咗新 game 喎，只新 game 好好玩喎，好新鮮刺激又新奇刺激又好玩，你只舊 game 人老珠黃，又冇乜嘢好，又冇乜太多，即系佢係有 keep 住更新嘅。 唉，妻不如妾。切不如偷， 唔系呢个就纯粹就贪新忘旧啫， 系咯，人类贪新忘旧 就系咁咯。 但系唔一定嘅，有时可能系真系质素高啲嘅，尤其是你如果你系第一只 game 嘅话咧，你啱入嚟你未冇做过比较，啱啱听其实讲嗰种咧就系、是，哇乜你玩埋啲咁嘅旧 game， 玩埋到啲咁嘅，唔係要貶低你，係真係一啲點講啊？喺耐玩性啊、創新啊同埋營運都係算係差嘅嘅遊戲嚟。即系 即系我觉得我需要推朋友唔好再玩机战啦。 即系嗱，呢个另一个例子啦吓，唔好话成日话我 Q 佢啊，真系即系佢即系佢有个 friend 唔玩游戏嘅，一玩就玩机战。 我屌， 系啊，佢唔系玩旧嗰只，佢唔系玩旧嗰只手游机战，佢玩新嗰只。 佢玩 DD， 跟住就喺度抱怨，佢系抱怨嘅嘢。我只能话咧，你系浓缩咗咁耐嘅手游历史。 系， 即系所有游戏、所有手游玩家抱怨过嘅嘢，你抱怨过晒咁滞噶啦。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有时每只手游都有或多或少有缺点，睇下只缺点达唔达到你气坑嘅啫。即系话 FGO 咁 样，你只对魔忍就系够衰啦。 唔系，因为就 FGO 咁样，佢冇 skip 嘅问题就系、是，因为佢唔系，因为佢相对嚟讲，佢擦伤嘅机战数好似唔多啊。即系你唔需要就系、是。个礼拜你都要疯狂杀伤，咁一个可能一年得两次， 因为两个每个礼拜 呢方面，我觉得我算系比较权威的，因为我认真话你听，包括玩完之后笃两嘢，一个钟头之内就铲咗嘅 game 再量，我系玩过超过100只手机 game， 系净系计手机 game， 即系以前我要计埋 online game 嘅，而家我成日计手机 game 已经过咗呢个数啦。即系我只能话你听，有啲系你系不得不佩服佢个营运巧妙嘅。即係我點解我其中一樣點解會咁 Q 咗 CY 嘅咁都玩咧？就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真係服 Q 咗佢，佢個精算程度係非常之強，佢係真係計到你啱啱好你一個全程投嘅作息，佢可以得到嘅極限就係、是、一個門檻最極限嘅，就係、是、一個全程投無課金玩家全程投嘅攞咁多啊！如果你係每日玩玩到適當地玩嘅，可以攞到呢個中階嘅。如果你係每日登入唔係純登入啦，日任制嘅，咁你都可以攞到個入門嘅。即係佢呢啲咁嘅計算啦，計得好精準。喺你厭惡嘅之前，你就啱啱好收咗佢。即係佢個收唔係自己收嘅，即係你就可以今日你就可以休息啦。咁嘅情況，即係佢會令到你降低你嘅厭惡度，去提高你嘅黏著程度。佢好多啲手段，即係你而分析起嚟就會發現佢嘅手腕係好高明。但係當然啦，都會有賴嘢嘅時候啦。咁、但係有啲咧就真係好撚瞓命運，即係真係嗱，我唔係針對你就對汪人咯，不過你提到對汪人我睇 到啦，唔緊要，唔 就 唔 就係呢種咁嘅瞓命運咯，佢真係冇當玩家是有無限金錢、無限時間，一日16個鐘頭就係、是、打呢只 game， 就係然後一個月30万英就車曬落俾你度，即係有啲遊戲係企圖佔有玩家24小時嘅，呢種嘅遊戲咧通常都死嘅。又好似一開始可以好氣勢如虹嘅話，最終都會死，因為你真係唔可能有呢個數啊！ 因為你熱情有限嘅人，你熱情係 係咯， 即係咁，所以咪呢種啊營運訓啦，咁啊咁，咁佢就可能係你啊發現到你嘅初戀其實都唔係特別好嘅，咁你可能會轉頭叉歡啦，咁你玩玩下變咗老江湖嘅，咁啊之後就知道其實咧優秀遊戲都咁多啦，咁我可能會玩死幾隻，然後得閒嘗下先。試下新嘢，咁新嘢，咁我如果佢有翻咁上下水準，你可能會將你手頭嘅口袋名單將佢褪咗啲走，咁慢慢咁你就會褪啦，咁你被淘汰嗰啲就係物競天擇嘅問題啦。即係佢唔一定係差嘅，但係可能係相對於另一隻你接觸咗個遊戲係更加係冇咁好嘅，咁你會唔會退坑？慢慢都會退坑，就因為你時間係得咁多噶啦，你唔可能揾到咁多噶嘛。 係咯，同埋你玩咗，你沉入咗一段時間，其實你講真好多嘢你都玩咗噶啦。 因為就投資報酬遞減嘅定律啦，你玩一隻遊戲一定係最開始啱最開始之後嘅一兩個鐘之內係會達到會係有個急升嘅階段，然後好短時間之內達到頂峰，睇下隻 game 嘅質素如何。咁啊，跟住就慢慢下降，咁下降速度快定係慢就睇，都係睇只 game 嘅，但係真係會一定係會慢過嘅。你當初最熱情嗰下，我唔知道大家試過幾多次啦，就係接咗只 game 之後，當晚成個通宵就打到咁上下個啦，咩啦，天光啦，即係好多時候你入坑嗰一晚或者嗰日，你就會好容易會出現咁嘅情況，唔一定係第一日嘅，有時候會第二三日嘅，甚至一個禮拜之後。要視乎隻 game 個塌起嗰下要幾耐， 即係又係 PD 咯，又係 PD 咁塌咗。 PD 我好似要成個禮拜有多之後先係。 我直打到去克拉咯，我打克拉嘅時候都好搏命打，我翻工打、放工打，跟住翻屋企唔食飯都喺度打。 我記得公主踢我係當晚打到天光嘅、反而基連我係好似一 個禮拜左右之後先突然先有突然間有個想黐住嚟打嘅感覺。 係，其實佢係玩咗一段時間先發現，其實佢好多嘢係好人性化。 即系呢个就系嗰根，有时你会见到啲根点解会而家，即系嗰根全长期存活得落嚟嘅 game 咧，好多时都有呢个特质嘅，就系佢唔会太弱到个玩家。即系就算佢话啲所谓大家成日都话佢点样弱到，即系我你真系见过瞓 game 你知道，真正嘅瞓 game 嘅你即系上一台面嘅冇一只系。 你咁讲就系多一只游戏，如果 keep 到四五超过五年以上，佢依然系大量玩家支持。 基本上一周年系啦，一周年可能会准备接嘅，所以就一年就未必系一个好准嘅时间。 两年啦，再两年啦、 一年过多少少，年半左右啦，过得到年半嘅 game 大部分。都可以信任，兩年過一到兩年咧，你就可以覺得佢一隻通常就唔會一定太差嘅遊戲噶啦，最少係會有一慘固定嘅支持群，即係有嗱，我手上係玩有一隻咧，其實都幾你可以話幾瞓下任妖蟲嘅網頁版，呢、這個 PC 版我冇玩到，應該停咗，佢有網頁版。佢隻 game 呢係玩游游去都係嗰幾味嘅就冇乜分別，大家好安於呢種狀況，不斷咁 keep 住咁嘅狀況咁就 OK 囉。可以 keep 到兩年，一隻遊戲可以 keep 到兩年唔冧嘅話呢，當然唔冧亦都係話唔係嗰啲搖搖欲墜，睇佢款可能聽日同你講結束公告都唔出奇，唔係講呢種，即係講緊你結果嗰兩年都正常更新緊嘅話呢，咁佢可能佢就係一個可以長期經嘅遊戲，只要你可以待，你可以喺度即 game 度等到遊戲點講啊，開始真係衰落啦，即係大家真係玩到厭啦，即係講緊你個時間可能係四五年噶啦，要 即係同埋你兩年，你可以望一望佢對於新手嘅，即係佢對於新手嗰個對待係如何，即係其實佢因為啲手遊冇理由會啲玩家會流失噶嘛，你會點樣去留翻住，即係佢點樣去留住啲舊手又可以吸到新手入嚟，即係可以睇樣安排睇佢個手遊個。点啊？个营运做得点咯？ 因为一只游戏做得点好啊，都一定必定会有存在自然淘汰、自然流失嘅。因为啱啱就讲紧谂翻讲紧啦，我以前系学生，一日可以打四个钟头，但我而家翻工，我最多打一个钟头嘅啫。咁可能我原本打紧三四只 game 嘅，我要 cut 剩一只，咁咁啱你嗰只就唔系嗰一只，咁我咪会流失咗咯。即系唔系唔关你嘅事嘅，唔关你只 game 事嘅，甚至系话我以前翻开三皮一个月嘅工。咁我而家淨係返緊皮幾嘢個月，我啲消費開始要全部要 cut 消曬佢啦。咁手遊 game 有啲人個定力好差㗎嘛，即係我 keep 住玩，就算我做無貨仔，我係會點講啊，會忍唔住嘅。咁我只能乾脆 cut 消埋佢。即係呢類個人因素，你會慢慢咁流失㗎嘛。咁你就呢仲有呢種比較個人因素唔關嘅 game 事嘅，咁呢啲一定會有嘅。 但基本上能够挨到三年嘅，其实游戏都算唔到 两年啦。你越谂越长嘅时间，两年啦。我嘅分隔是两年，点解咧？因为有好多企划系用一年为限，但系一年为限咧，佢决定接咗之后咧，佢譬如话佢一年，即系或者佢十一个月半发出嚟作，佢仲温紧噶嘛？个 project 仲温紧噶嘛？咁可能佢要两三个月去行埋啲之前发咗出去嘅作，收翻埋，佢先要接，所以唔一定系一年。去 咁如果挨咗咁有乜資源？所以通常好厲害嘅咯喎。 因為呢種企劃一般係三個月到半年，長嘅我最長見過有半年企劃嘅，短嘅我一個月都見過，但一般平均數係三個月啦。所以一年零三個月左右咧，你就會開始可能會發心啲，可能一年就話你聽我要接啦。有啲可能會一個年三個月都係接去接，可能佢嘅觀察期都一年。因为一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观察期啦， 咁 GF 嗰啲真系好厉害喎，好多年咯。 关波呢啲，我睇提你神击同埋呢个灰姑娘都未接嘅。 系灰姑娘就望月板，我啱仲喺度打工嗰战。 呢个关波其实系呢、這个用呢个灰姑娘同呢个神击嘅经验之后综合出嚟嘅游戏嚟噶啦，已经系啊系啊好似八年啊，好似 八年，灰姑娘八年， 灰姑娘八年噶啦，神机好似短少少，好似短半年嘅，我记得好似系。 不过讲真嘅，灰姑娘佢大部分啲嘢都走咗过去。 系啊，严重咁，但系神机唔系啊嘛，即系除非你将Shadowverse 系咪咁多？啊，暗影之使系 Shadowverse 系呢个 CY 嘅明星大乱斗嚟噶嘛你？ 即係咁佢即係佢會變成玩佢睇你玩到啦，因為好記得我記得啊，公主連結當年咧網頁版啦，一年就嗌收皮嗌啫，但係實際上係第二年先收皮，因為佢係要寫曬佢個 主線故 事。咁點解？因為佢當年個企劃係喺度噶嘛，但佢睇咗一年覺得唔對路啦，要接要接 game。咁但係嗰啲企劃發曬出去噶嘛，咁佢咪佢呢啲算嘅負責任少少啊，咁佢咪將啲企劃做曬之後先收咯。佢中間維持咗一個無零更新，除咗主故事之外冇再更新過，全部活動都係復刻嘅年代嘅，佢有個公開時間嘅、但係佢就keep 住只 game 繼續玩，等你玩曬個故事，跟住收 game。 O K 啦，咩事負責任啦呢啲 啊？咁、所以點解我會用一年零三個月或者一年零半年嚟做咧？就係佢可能係一年上面就決定咗噶啦，但係佢仲要温一温佢先清曬原本發出嚟嘅企劃書啊嗰啲嘢。咁、可能要一年零三個月或者一年零半年去啦。同埋有啲 game 咧係會搏一年一週年做個煲大佢，然後試下可唔可以翻到身。 炒翻熱個場 係啦。咁啊，會有咁嘅狀況出現嘅，咁呢啲情況都唔少嘅，所以即係佢，即係不過呢種就算係呢個廠商氣坑啦。其實廠商氣坑我哋之前提過噶啦，我哋之前係Form Match Channel 嗰陣時提過，死與新生嗰陣時提過，就講緊點樣收皮，其實一樣嘅。咁啊， 不過至於嗰啲坑都未坑，我坑都未出現咗，就唔知會唔會出現嘅嘢，就唔講啦住。嗰、那個係我成日都講，唔係成日抽水嘅嗰、那個我哋。 唔係咁，如果你講退坑咧，就應該大部分我仲做一種咧，就做一啲就係不可抗力退坑，就啱啱譬如轉工啊、轉環境啊。我見過最騎呢係跌手機。 啊！依、這個嘢真係依個嘢即係成日有，因為咧。 我覺得好奇嚟噶，因為一間公司冇任何嘅救濟手段啦，而令你被逼退坑咧，係一個好奇嚟嘅情況嚟噶。即係雖然我好似聽過， 但我聽過，因為有時係咩啲友咧，佢又冇接 backup， 又冇差咩 key 卡，又咩資料都冇。好啦，手機唔見咗，你完冇乜揾翻曬記錄出嚟。 哦， 然後可能係無貨金，因為你貨金嘅話，你會有個貨金記錄。因為啱啱我提過啦，貨金你個貨金 account。同你個遊戲 account 係有連動嘅，佢係知道你知道呢個 account 遊戲 account 係由邊一個平台 account， 即係譬如 Apple 嘅話，係邊個 Apple ID 去貨金放落呢個 account 度嘅。咁你如果你證明到呢個 Apple ID 係你嘅，咁好簡單 ，Apple ID 你就容易攞翻好多啦。 所以咧，當初啲人話當 FGO 咧，我當年第一件事就咧，就算好少都好，貨次金先，因為貨金嘅話，你要記錄嘅話咧，又你容易追噶啦。 係， 即係唔係追係證明。你可以容易即係有證明，因為你完全冇貨嘅話咧，真係好難 揾， 好難證明呢個 account 係你嘅。因為如果佢太寬鬆，就可能會有啲情況就係、是、我嗱，因為你遊戲 ID 你見到啊嘛，即係就算你有個玩遊戲 ID 同 fan ID 分開咧，都冇用嘅，因為你唔見得手機嘅話咧，通常你嘅遊戲 ID 都唔記得咗噶啦。就係、是、fan ID 嘅話，你就可以由如果係兩個係分開的話啦，你就可以由玩其他你啲 fan 度問翻，喂，我個 ID 幾多？即係見得太多了，啲 FGO 成日聽到啲咩跌咗部手機或者部機入咗水乜燒 Q 壞咗，跟住救唔翻部機。 屌，我哋都試過啦。 真係問身邊啲玩家，我個 ID 係幾多？掛緊邊個？幾耐之前登入？問呢個三個問題，因為呢三個問題如果你答到嘅話，佢發翻俾你機會 係 唔低嘅。 嗱，一般咧 FGO 咧，因為以前都試過，就係個 account 就係唔見，即係產機嗰時唔見咗 account。咁咧，佢要求一 ID， 二你要有貨金記錄，三你手上有幾個五星，越詳細越好。 啊， 即係總之你可以準確地説出你個遊戲特嘅唔係你個遊戲狀態嘅話咧。越詳細就Sega 嘅 CC 都係嘅，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咧，呢個有個漏洞就係好容易會俾人去惡意利用啊！即係因為 ID， 我如果我係 fan ID 嘅，我知啊嘛。有嘅玩家呢個 account 詳細，第一你當事人都未必記得好清楚嘅。我相信冇人會可以直接 out 出嚟而家只 game 有幾多隻五星或者 SSR。即係好難，呢個難度非常之高。當然你可以 up 啲詳細啦，但係如果係咁，如果你係可以允許你不完整嘅話，咁有啲人好 Q 冇乜治安概念，好中意曬 box 噶嘛。你嗰啲中意曬 box 嗰啲人咧，你就撲街。即係有啲邊個咧就ID 我知咯， 你曬個 box， 所以個 box 入邊詳細我就知道你啊。如果有啲人賤到真係曬埋個 item list 嘅話，咁啊呢三樣最容易攞嚟做衣櫃嘅，你都俾人知道曬。 咁啊，多謝你咯。 你唔見啊？你唔見部機啊？ 係，只要你俾人發現你，只要你有辦法令到佢唔 lock in 一段時間，因為喂呢個。你真係宣布你話佢咧，我哋唔記咗喂大佬，你部機仲攞影緊嘅喎。當然你可以話哦，我部手機俾人偷咗乜乜七七，但係你個難度會高咗啊嘛。啊，總之咁啦， 依就好特殊例子啦，依就 即係但係跌手機然後唔見咗呢類樣啊。所以 但係如果有啲人咁就咩跌咗手機，唉算啦，乾脆扔啦。 乾脆即係呢個就可能係綜合啦，即係譬如之前打得有啲辛苦噶啦，而家跌咗，唉。 乾脆 氣坑，算 神醫係神嘅旨意， 即係呢個都見唔少嘅。即係我成日啲擺喺度見到嘅咧，嗰啲睇到啲詢問點樣去攞花啊？咁跟住得啲人話咧，哦咁樣點樣咁點樣做出曬個 list 點樣步驟嘅？咁其實都係咁啊，算啦，都係太麻煩啦。我都係本來就已經點講啊，開始有啲厭嘅啦。咁啊，順便氣埋坑啦。即係呢種順便氣坑嘅狀況都唔少嘅。 系啦， 咁算系啱啱足于啱啱我哋综啱啱讲嘅原因综合咗佢啦， 即系叫有契机就系、是，唉，长痛不如短痛啦。 即系我去 Trafia 都系啦，我都谂到话，如果我唔系去日本咧，唔会喺嗰一刻嘅，但系可能都会喺一两个月之内都会气虚嘛，顶唔顺咁啊喂，但系会有个契机俾你，咁啊干脆。咁就放棄咗佢啦。 差唔多啦，咁樣差大致上一般氣主動被動氣坑都差唔多講曬啦。好啦，咁今新春第一鑊就差唔多，下個禮拜應該大年初三更新嘅。咁同埋新聞室應該會，因為我大年初十二咧，我哋冇嘢做，所以我應該會有錄音嘅，所以冇休息嘅。下個禮大年就新一年再見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